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周明和啊。今天呢想跟大家谈一谈吧啊李自成的问题啊，就是主要谈一谈吧李自成啊为什么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啊，就是他迅速的崛起啊又迅速的失败啊，主要是归纳一下他失败的原因啊，顺便呢再介绍一下啊吴三桂的一些情况吧啊，澄清他的一些谜团吧啊，包括再谈一谈啊张献忠的问题啊。啊我们都知道吧，就是所谓的甲申啊啊，就是崇祯十七年啊公元1644年啊，这一年吧也是清朝的顺治元年啊，这一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啊，四朝迭现，五帝并起啊。当然，这个五帝吧，包括南明的这个弘光帝啊，朱由崧啊，各种势力此消彼长啊，杀伐相寻的混乱局面，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啊。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啊，3月19日啊，当然这是农历的啊。朱由检啊，崇祯自缢煤山，李自成入主大内啊，明朝啊宣告灭亡啊，但是南明嘛还继续存在好多年。然而不选总监啊，山海关一战啊，李自成战败，清兵趁势席卷关内啊。4月29日，李自成弃京西遁啊，这只有大概战了有40天嘛。然后5月2日，多尔衮啊率军进据啊北京啊，就京师了哈。然后短短的43天之内啊，天崩地撤，江山翻覆，紫禁城3亿其主啊。这一激荡演化的顶格事件，史称甲申之变啊。就是说甲申之变的三方的主要代表人物吧啊，就是崇祯。啊，当时34岁啊，李自成38岁，多尔衮啊32岁，都只有30多岁啊。现在来看30岁还算是比较年轻的，但那时候已经啊成为啊主导中国命运的啊，这个算是中间阶级了，领导阶级啊。啊，领导阶层吧啊。那么我下面吧主要仔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李自成啊。李自成他是出生于1606年9月啊，这是应该是公历吧啊。那个时候应该算是万历末后期吧啊。然后他世居陕西玉林米脂李继迁寨。啊，这个李继迁可能是李元昊的爹吧啊，西夏的那个啊。童年时给地主牧羊啊，成为银川一族啊。就是李自成吧，反正他也好像也做过小和尚好像什么的啊，跟朱元璋有点相似啊。然后还给你放牛放羊啊，这跟朱元璋差不多。但是呢他是做过这种邮差啊，好像就被克扣了，然后干不下去了，然后还杀了他老婆吧，他是老婆跟人家通奸，他把他老婆给杀了，然后还把一个地主啊什么好像给杀了。啊反正后来去当边兵了吧啊，当边兵的时候也是被克扣军饷啊，反正过得也很差吧哈。啊他跟他侄子那个李过啊。然后吧就是后来清军啊入关吧，反正就他们这一帮人原来在甘肃，然后就被派到北京吧，就在这个路上啊，他们也是因为那个领头的不发军饷，后来他们就造反了哈、啊、这样本来他们就属于政府军了啊，但是现在哗变了嘛啊，成为反政府武装了啊，就是李自成吧就这样走上了这个反政府的道路啊。他好像他舅舅是高迎祥吧，反正也是一个闯王 啊，就是也是一个带头大哥吧，反正带了各路人马反政府啊，他们也算是啊土匪啦啊，也算是反政府武装，反正就是这个性质吧。这些人吧啊没什么才干啊，可能有点武功吧啊，有点武艺，但是很难成就大事啊。就是说当时吧，就是一般我说的知识精英吧，当时都被朝廷给吸纳了啊，极少有啊，极少有就是说啊投匪的啊，就是投入这个反政府武装的很少很少有啊。然后就是他们也缺乏这种战略性吧，也缺乏这种组织的凝聚力吧，或者说他们都是比较乱啊，分散作战，反正就是抱团抱的不厉害啊，这方面不如明朝啊。明朝吧，他毕竟他有个皇帝啊，他这个中央集权吧非常厉害啊，只是说吧，崇祯朋友18岁就做皇帝了啊，然后呢他年轻啊，急躁，缺乏经验啊，太急躁了，刚愎自用，所以说他的这个缺点也非常严重啊。虽然说他有一定的权威吧，当然他在这个军事管理上，军事体制上还有一些弊端吧，比如他老派太监，然后撤走前线的一些将帅呀 啊然后还临阵易帅什么的啊，这是给明朝啊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困扰和弊端吧啊。反正这个李自成吧，在早期的这个革命斗争过程当中嘛，也几回差点失败吧啊，有好像基本是快失败了。完了高迎祥也死了嘛，然后他有一次好像还被堵在一个峡谷里吧，后来好像是高迎祥死后吧啊，高迎祥崇祯九年啊1636年啊，就是被杀，被孙权庭杀了。这个孙权庭吧，当时陕西巡抚，他是比较有实力的啊。然后呢，就是李自成被推举为闯王啊，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崇祯十年，杨嗣昌会兵十万，征饷280万，提出四正六余、十面张网策略啊，限制这个革命军啊、农民军的流动性，各个击破，最后歼灭。啊，此举在两年内颇见成效。张献忠啊，兵败降明啊。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园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啊埋伏，被击溃，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啊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啊。这个洪承畴也是一个文武全才吧，当时比较厉害的一个一方大员吧啊。然后就是啊，注意一个很那个重要的因素吧，就是说什么条件啊，创造了什么条件，提供了让这个张献忠和这个李自成再起的啊这么一个条件吧哈。除了这个明朝的他这个啊这个腐败的和社会危机的这个加深吧，主要的还是啊后金的崛起，满清的崛起，他不断的给明朝制造麻烦啊，制造危机啊。然后就是说崇祯11年啊8月，清兵从青口山、强子岭两路毁墙入关啊。但他没有从那个山海关过，山海关比较困难嘛，他是绕过山海关啊，从那两个关啊发动了第4次入关作战啊，反正就是烧杀抢掠吧啊，抢人口啊，主要是抢粮食什么的啊，搞破坏。杨嗣昌啊，为贯彻其啊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啊，但遭到宣大总督、秦王兵总指挥卢象升等人的激烈反对啊。崇祯何战不定，卢象升在河北巨鹿战时，清兵撤退后啊，孙传庭、洪承畴等人啊均被调往辽东防范清军，李自成在山中得以喘息啊。冬天，李自成驻扎在富水关南的升龙寨，并娶妻生子啊。就是说这个主力吧啊被调走了，去防范清军了啊。就后来吧发生了什么松山战役吧，反正就是当时洪承畴吧不愿意，不想决战，觉得时机不到啊，时机不成熟，但是在太监监军的这些逼迫下吧，最后决战兵败被俘啊，最后就投降了清朝了。然后孙传庭吧也是啊，后来也是他觉得 不能决战嘛，跟李自成吧，但是也是被逼迫，后来也是战败了，然后就死了。然后我就主要在说里边就是说这个清军入关吧，啊，他为什么又退走了，主要还是因为他是无后方作战嘛，他啊从那两路入关嘛，就是那两路就是其实是不好走的啊，他的这个啊内外的联系吧啊，他就是不容易联系，其实他陷入这种无后方作战，只能打打游击然后退出去啊，这是四次啊，如果从山海关入关的话，占据山海关那样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说山海关的地位相当之重要啊，他是一个啊后来李自成大明啊，好吴三桂啊，包括那么多尔衮他们争夺的一个啊要点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当然了，李自成他有点低估吧，反正是啊，反正后来吧，崇祯十二年啊，张献忠吧再次反叛啊，李自成吧也从三落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啊。你看这个，他从这个低潮到这个高潮只有短短几年之间，你看崇祯十二年到十七年只有五年的时间啊，就是说你看当时只有几千人马，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几十万了啊，他迅速的就啊就是说走向了一个成功吧啊，他这个基础不稳啊，发展的比较快，但这跟就是啊明朝的这个糜烂的局面吧有关系啊，包括崇祯他这个水平低吧啊，急躁啊，刚愎自用，这些东西都有关系啊。反正吧，就是崇祯十四年啊，李自成攻克了洛阳，杀掉了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啊，反正把他给煮了啊，这小子吧有300多斤大概啊。当然了，前面还有一个忘了说了，就是崇祯八年啊，就是洪承畴任五省总督，围剿这个革命军吧，革命军退到河南洛阳一带，高迎祥、张献忠、老活活、罗有才、格里眼、左金王、改世王、什么色他王、恒天王、混十万、过天星啊，然后什么在河南荥阳召开荥阳大会啊，后来他们吧就是啊拿下了南直隶凤阳，就是中都吧，就是朱元璋的故乡啊，掘开了啊明皇室的祖坟啊，焚毁朱元璋曾经出家的皇觉寺，杀宦官60多人啊，就是崇祯吧就痛哭不已，把他的皇陵给毁了。然后但是呢，因争夺凤阳皇宫的俘虏小太监和鼓吹弱乐器啊，李自成与张献忠结怨啊，然后这两个人就分开了啊，这是崇祯八年啊，当然就是说他们那个大失败的前夕啊。然后崇祯十五年吧，就是1642年啊，就是这年比较重要，十月啊，就是打败了这个孙权廷了啊，就是说孙权廷吧算是最后一个啊，就是明朝镇压这个谁的主力了啊，镇压这个李自成的啊，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崇祯十六年吧，好像我记得就是洪承畴啊，就是他是嵩山兵败，他当时有十几万主力吧啊，基本上全军覆没了，这对于明朝来说是个重大的打击啊，他的主力部队基本上打光了，被打光了啊，这是明朝意味着他的丧钟敲响了啊。然后就是崇祯十六年啊，就是1643年十月啊，李自成攻破潼关，杀死孙权廷，占领陕西全省啊，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成功吧啊啊，这个当然那一年吧，就是五月，张献忠克武昌，建立大西政权啊，就张献忠嘛，他的这个也比较顺利吧啊，他们在战略上有一个配合的作用，甚至于他们与清军啊在战略上实际上有一种配合作用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吧啊，其实让李自成啊低估了满清的这种敌意啊，没想到他们啊后来能跟自己啊为敌啊，就是说他的人比较麻木啊，就是缺乏雄才大略吧啊，主要是你看我刚才说了那个知识精英啊，他没有投到他这边来啊，他底下缺少什么张二良、陈平那样的人物啊，缺少朱元璋手下那种刘伯温级别的人物啊，都是一些小虾米啊，然后什么神算子啊那种啊， 包括李自成本人吧，他也没有朱元璋那种雄才大略啊。后面啊，当然了，我会详细的讲解的啊。包括他的这个组织吧，比较松散。然后，李自成吧，就是这个人吧，啊，就是可能恩多威不足啊，对军队的这种控制力啊，啊，他可能这个人吧，缺乏权谋啊。像朱元璋权谋是很深的啊。他用秘密警察呀，或者说特务呀，反正把这些人呀给控制的紧紧的啊，比如说把徐达的岳父给杀了什么的，嗯，徐达啊逼反了，反正把徐达的岳父的弟弟们都给啊就给活剐了嘛，啊，把胡大海的儿子也给杀了，他们啊都不敢吭一声啊。就朱元璋对于军队的控御力啊是非常之强的啊，但这跟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啊，就老打胜仗也有关系啊，大家都服他。啊，朱元璋吧，恩少威多啊，但是因为他老打胜仗，人家也就服他了哈。他虽然刻薄啊，但是人家啊也都服他啊。包括当然朱元璋打天下的人吧，那一帮子啊，主要的都是他的啊淮西集团在江北那时代的带出来的一些骨干人员啊。到江南以后吧，其实是很少的啊，就是说大概有30多个人吧，但是这30多个人里边，27、8个都是淮西的。叫淮西啊军工集团吧啊，代表人物就是什么常遇春呀、徐达呀、冯胜呀啊，然后这些人物啊，还有汤和什么的啊。然后就是崇祯17年啊1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啊，改元永昌，封功臣以五等爵。啊，然后就建立政权了嘛，正式建立政权了。然后就是刚才开篇说的哈，他后来就是三月嘛，然后三月初一啊，他就等于有点像北伐了啊，有点像东征吧啊。然后克宁武关啊，哎呦，但是这个前后死将士7万余人，伤亡惨重啊，哦，这个伤亡还比较大的啊。然后是。就后来连下军官昌平，3月初8日啊，兵至洋河，11日大顺军开进宣府啊，然后崇祯帝急调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督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入卫京师，并号召在京勋期官僚专注饷银啊。3月15日。农民军啊，革命军就抵达军庸关，然后总兵唐通不战而降啊，刘方亮率领南路军啊，这个是李自成手下大将刘方亮啊，包括什么田建秀啊什么这些，然后还有刘宗敏什么的啊。然后3月17日半夜啊，这个守城太监曹化群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啊，革命军由此进入啊。然后3月18日啊，然后派人跟崇祯秘密谈判。然后3月19日清晨，然后谁又打开正阳门啊，由刘宗敏布军啊。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啊，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此时崇祯带着太监王承恩啊上眉山瞭望，又返回乾清宫，大臣皆已逃散。最后崇祯前往景山致意啊，史称甲申之变啊。然后这个可以补充一下吧，就是说这个天子守国门啊，然后君王死社稷这个事情哈，这个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啊。如果说崇祯让太子及时的转到南京去啊，因为他是两京制吧，转到南京去啊，因为当时南方嘛还是比较忠于明朝的，然后也比较稳定吧，或者就是崇祯本人及时的进行一个战略转移，他自己到北京去，到南京去，那么局面啊还可以收拾，还可以保有半壁江山，至少暂时吧。啊，对后来的这个南明啊，就是 这个抗清啊什么的都有非常好的一面。但是为什么崇祯没有去呢？啊，实际上就是因为啊，怎么说呢，他以前嘛老迫害人家那些大臣啊，老对大臣不满嘛，这些大臣吧也有点啊，让这个皇帝吧就是有点啊，就是说也伤他的面子，或者说是有点那个要挟他吧，或者说以那种颜面啊，就是要求崇祯啊，使得崇祯吧好面子，然后没脸那个南下啊，因为他毕竟他也是杀了好多人嘛，杀了好多大臣嘛，好像很多大臣吧，怎么说呢，好像也有点为难皇帝的意思吧啊，然后崇祯吧犹犹豫豫啊，让太子南下的时间也错过了啊，宝贵时间也错过了，犹犹豫豫，不然的话就是说南明吧就可以啊，这个主权吧比较完整，然后就是这个号令吧比较统一，但是后来吧就是因为太子什么的也没跑啊，崇祯的孩子都没有跑到南方去，结果造成那几个政权他们什么什么几这几个王啊，反正他们就是不统一啊，造成这种内部凝聚力的缺失啊，和所以说这个南明吧本来力量是很强的，但是后来吧也失败了哈、啊，败在清军手里了哈、啊，这后面再说吧啊。然后这里就说到，快说到那个吴三桂的问题了啊。然后吴三桂他是当时守卫这个山海关吧，他的兵大概有四五万啊，都是精兵了啊，什么关宁铁骑啊，都是比较精兵了。然后李自成这边占领北京以后啊，这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啊，首先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那个刘宗敏他们的那个就开始抢啊什么的，就不如朱元璋他那个军队，朱元璋军队吧以前也是抢的啊，但是早期吧也有点抢掠的倾向，但是真正朱元璋掌握了这个绝对的权力以后啊，基本上制止了这种情况了，基本制止这些情况了啊，他一般不允许抢掠啊，他纪律性非常强，谁抢基本上没好果子吃。啊，所以说他的军队的纪律性非常之强。像这个刘宗敏啊，像他们抢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呢，就是国丈府吧，田府啊，里边就有那个谁嘛，有那个陈圆圆啊，然后还就是拷打那些官吏吧，让他们把钱都交出来啊，拷打的这个人里边还有一个叫吴襄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吴三桂的爹啊，你看他们啊就比较乱，然后也没有尊重吴三桂嘛啊。吴三桂本来是要投降李自成的，但是走到半路上他觉得这个不对劲儿啊，就是说自己如果投降了可能就不能兼容于李自成，即便能兼容于李自成也不能兼容于刘宗敏这些人啊，而且这些人吧一看就是办事的人。啊，可能他这个时候觉悟了，啊，我再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李自成不是刘宗敏啊，不是那个吴三桂啊，这个时候跟陈圆圆可能不认识，啊，或者至少是没什么关系，啊，不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没什么关系，他俩这时候还没什么关系呢，啊，是后来占了北京城以后，啊，从刘宗敏手里又把这个陈圆圆给俘虏过来了，啊，然后才成了他的。算是一个战利品吧，啊，这个陈圆圆嘛，就是说是秦淮八艳很有名了。我看过那个冒辟疆的回忆录吧，好像冒辟疆当时跟这个陈圆圆还就是说建立过亲密关系吧。就后来因为陈圆圆好像被抢走了吧，啊，被人抢走了，好像就被抢到北京去什么的啊，然后就是。就失去联系了啊，后来陈圆圆就是说转入到了这种大的历史啊风云里边去了啊。好像陈圆圆这人吧，应该说才艺品格好像还挺不错的啊，反正我觉得那个董小宛还挺不错的啊，大家可以看看那影梅庵一语啊，写得非常感人啊。然后呢我这里说说就是吴三桂他的一个盘算吧啊，吴三桂觉得你看不能投降李自成了。但是李自成吧麾下怎么说也有几十万人吧，主力人马也有十万二十万呢，自己肯定打不过他们啊。然后 当然他那当之前吧，就是返回那个山海关了，然后当时山海关已经被那个唐通给占了，然后但唐通吧被这个吴三桂这个杀了个回马枪，然后又把这个山海关给夺回来了，让吴三桂啊，唐通然后兵败了。吴三桂觉得自己单独也打不过李自成，于是选择了是投降满清了，投降多尔衮了，还是与他结盟了呢？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历史的隐秘啊，他名义上实际上是属于一种借兵啊，他名义上是借兵啊，是借清朝的兵，然后将来吧成功了以后叫割地封藩啊，就给那个清朝啊好处啊，多尔衮也答应了。其实让多尔衮也密切注视着关内发生的这些情况，所以说他调了也有十几万兵吧，然后基本上是清朝出动啊，只留了一点人马，然后开到了山海关外边，然后就等着伺机入关扣关啊。但是呢，就是被吴三桂直接迎接进来了，也不用打了，直接就进来了。当然了，吴三桂他有没有长远的想法，可能他也没有什么特别长远的想法，他觉得可能走一步看一步，至少李自成啊是靠不住的，然后将来吧清朝靠得住靠不住也可能靠不住，但这个时候可能以后他还有机会，因为南明当时还存在啊。然后呢就是李自成然后又带领大军吧，大概有二十万来找这个吴三桂算账了，然后他们就进行了这个大战了。主要是李自成吧他带了这个人吧实际上是比较少的啊，这二十万吧是他的精锐，但是跟那个吴三桂吧对战基本上是略占上风啊，他没有啊没有估计到就是清朝将要介入啊，清朝将要跟自己为敌，这是他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啊。所以说在这个吴三桂和李自成的部队激战的时候啊，清军突然就杀过来了，然后打了李自成部队一个措手不及，一战就把李自成的精锐给打趴下了，然后李自成败退到北京，然后又失败了啊。这个时候吧就是李自成吧匆匆退出北京，然后李自成又犯了几个重大的战略失误，直接导致了他的政权的灭亡，包括他本人的死亡啊，就是他缺乏战略眼光，没有雄才大略啊。当然了前面说了他对组织的这内部的这种控制力啊他也是导致吴三桂啊降而复叛的一个主因啊。然后就是因为下边的就是说在放弃北京以后，李自成没有坚守山西，这是一个要地，他拿下的时候非常不容易，山西是一个要地，山西应该坚守，山西也是他的一个他的一个根据地的一个外延吧，一个前沿，他应该坚守，应该亲自留守坐镇，或者说做出非常有效的安排坚守山西啊，但是他没有做到，后来山西轻易地落入清军之手，然后清军又开始攻打潼关，然后潼关战役失利，然后呢李自成又在放弃关中之后啊，又轻易地放弃了他原来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地，就是荆州襄阳一带的叫荆襄根据地啊，当时手下都劝阻他不要放弃这个，不要啊进入这个吴后方作战啊，结果直接导致了这个大顺军陷入了吴后方作战的这种艰危局面啊，也终于导致了这个李自成本人的不幸死亡啊。大家注意朱元璋他的这个成功，就是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看高筑墙这就是说这个根据地的建设要稳固啊，要强化，然后广积粮嘛，就是积粮食也跟那个有关系吧啊，甚至说包括缓称王啊，朱元璋他是重视这个根据地建设的，然后他本人嘛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这种军事家战略家吧啊，所以说吧就是他在各个方面啊都要比这个李自成高出几个档次，然后他的这个他面对的这个历史局面嘛也比这个李自成要好哈，就我前面也说过，就是说他就是说是反的是元朝哈，元朝毕竟是外族入侵吧啊，很多知识分子吧其实内心吧是矛盾的，但是有好多吧也愿意就是说坚持这个华夷之变啊，后来就选择了这个 支持朱元璋了。但是呢，当然刘基吧，他是比较矛盾的啊。刘基是经过了几番的这个，这种矛盾抉择吧，甚至还上吊自杀。然后他本来是要为元朝殉葬的，但是后来也没死成啊。然后在朱元璋的这个派去的人吧，就是那个人也挺厉害的，叫什么来着？这个戳子，我现在忘了名了。反正就是刘基后来就投靠了朱元璋。那当然已经很晚了，那是1360年啊。当然刘基的到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没有刘基吧，朱元璋的事业也不会这么顺利啊。当然了，刘基的这个作用也不能夸大啊，但是也不能低估啊。上面有个话题我再补充补充，就是说为什么康熙要逼反这个吴三桂，就是因为吴三桂他有一个秘密，就是当时啊，就是说我们达成的是什么协议，我跟多尔衮达成的是什么协议啊。后来就是满清吧，他算是背信弃义了啊，这是属于德国不正的一个证据吧啊，甚至包括吴三桂他在一个反抗以后的这个檄文里边他都写得很清楚啊。当然他有些地方交代的可能就是故意胡扯吧啊，他说我有一个太子，三太子，然后三太子很小，我当时必须忍辱负重啊。实际上他可能其实就是因为没有那个反抗的实力啊。然后吧就是清朝吧要消灭这个秘密，然后就把吴三桂等于给逼反了吧啊。当然了，吴三桂可能就是他们这个局面好像不反也不行，反正也是被逼反的啊。然后吴三桂就仓促造反了吧啊。当然吴三桂吧，他也战略上有好多失误啊，反正后来他也失败了，当时他也60多岁了啊。当然了，我这个说的这些东西吧，主要是他有一本好书啊，关于吴三桂的，叫吴三桂与甲申之变啊，林奎成著啊，知识产权出版。这个书啊评价挺好的啊，我刚才说的好多的东西吧都是从那里边就他的这个观点嘛，比如说我刚才说了这个陈圆圆啊，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个是胡扯啊。因为陈圆圆那以前还那时候吧还没有追随，还没有嫁给，或者说没有被那个吴三桂纳妾啊，是把那个李自成、刘宗敏打败以后啊，就是那个陈圆圆作为战利品才被这个吴三桂获取的啊。下面我再说说这个张献忠的事啊。张献忠这个杀人的问题啊，一般来说有各方争议吧，有好多的比较左的一些观点嘛，就认为张献忠吧是革命英雄，他没有杀人什么的。但其实吧，这个杀人嘛当时非常正常啊。我刚才说了，像朱元璋他们那些时候，他们那些造反的都杀人太正常了啊。要不是朱元璋他远见绝食啊什么的，纪律性强，他估计他也成不了大器，因为他部下也可能乱杀人啊。然后吧，我们说就是在四川杀人的，哎，太正常了啊，清军杀、土匪杀，然后什么这样的人杀、那样的人杀，很多，在以前也有很多。比如说刘秀，他麾下有一个大将叫吴汉，吴汉去消灭四川的这个公孙述啊，消灭以后也发生了大屠杀。这是吴汉，这是刘秀的部将啊，大将啊，他杀了好多人，然后被这个刘秀谴责了啊。还有很多，还有比如说北宋啊，就是宋太祖赵匡胤派系的人，我忘了叫什么名了，当时也发生了屠杀，至少也屠杀了两三万人吧，然后还造成了这个人家造反，然后后来又去镇压什么的啊。这个屠杀非常正常啊，就说这个正规军呀，什么军呀，他们屠杀民众啊，这个他有一个鼓舞士气吧，或者让他们获得一个意外的战利品啊。比如说太平天国他乱杀吧，湘军、淮军他也乱杀，都是这样的，都是这个德行啊，都是这个臭德行啊。然后我说的那本书就叫《郑光禄的所著：张献忠剿四川真相》啊。就是张献忠吧，确实是他也是比较暴虐的，确实是这样的。张献忠吧确实是比较暴虐，比较突出啊，比较典型的一个啊，这样的乱世枭雄。后来张献忠吧就是失败了 啊，死了，李自成也失败了，也死了。但是我们注意到张献忠的余部，李自成的余部去哪里了？啊，他是不是继续跟明朝作对，跟大清作对啊？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吧，他没有跟南明继续为敌啊，反而走向了一种所谓的民族统一战线啊。他们都啊跟南明啊接受了南明的这个号令，他们统一抗清啊。比如说这个张献忠的义子李定国啊，这个人比较厉害的啊，两阙明王，就是两次打败并杀死了这个好像就是清朝的这个一个王的部队吧，两个什么王啊，我当时看过啊。啊，所以说吧，上回那个刘仲敬说的那个啊，什么，金国和那个南宋的，就这个首敌吧，或者说第一敌人啊，真正的敌人是什么？张献忠和破坏力量。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历史里边看，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啊。张献忠余部啊，就是说投靠了南明，但是南明嘛，他有好几个皇帝啊，他们互相不服气啊，所以说这个权威吧。号令不统一啊，内部凝聚力差，最后导致了这个失败啊。他总的力量自核是要大过清朝的，但是清朝吧有顺治啊，有那个啊孝庄啊，他们这个是一个核心啊，其他的那个好像也比较服他们吧啊。虽然他们内部也有些倾轧，但是总的这个号令还是比较统一的啊。主要是吧，清朝它是一个新兴的力量啊，不那么腐化。但是明朝吧，它就比较腐化，内部的倾轧非常之厉害啊，就是这个内部的倾轧非常厉害，因为这种政权时间越长嘛，越腐化，它就啊内部的这种倾轧就越厉害啊，所以说是没救了啊，最后算是被满清给扫灭了啊。不过也花了十多年啊啊，还有我再刚才补充一个啊，然后比如说刘润昨天说北伐绝对不可能成功。啊，因为北伐会制造很大的混乱，制造很多流民啊。但是我们从朱元璋身上看，这一点是多虑了。朱元璋的北伐是非常成功的，啊，朱元璋，就是说，本来他水平也高吧，啊，当然我说了，岳飞那个北伐会不会成功，他是只是说成功的概率也是很大的，包括他决定于各方面的条件嘛，啊，或者有些必然的，有些偶然的，这支持的多不多，然后皇帝支持啊，各方面的配合好不好啊，当然跟这一些因素都有关系。啊，但是当时吧，就是说金国吧也是厌战了，他们碰壁也很多，伤亡也很大，本来人就不多，然后也是死的比较多啊，他们本来吧就占了好多的好处，但是这时候打仗打的啊都打死了，然后好多人吧就有点厌战了，说哎，你看以前占了那好东西应该满足的哈，说就别打了哈。啊，就是金国吧也比较厌战啊，反正后来就达成了媾和吧。啊，好的，谢谢大家啊，今天就先分享这些吧啊，好的，谢谢大家。